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伯牙绝弦》啊，这首歌虽然说是在当年他主演的《恋爱通告》的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但是现在再跟你介绍呢，我会跟你换一个角度来说啊。你看，在作词当中我们会看到两个名字，一个是五月天当中的阿信，另外就是831当中的阿扑，这两位也是在台湾的摇滚乐坛当中啊，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能够并驾齐驱的这种地位了啊。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听到你的对不起，努力下装不在意，从第一天也许是我用情太深。 You don't give cause you have someone else。 好希望时间会相逢，带走一切我曾以你受过的伤痛。你的出现给了我这首歌的灵感，谢谢你。 所有的回忆已放在这里。 Hey girl， 还一直在犹豫不决。 I'm ill， 而我却在原地等待。 也许会放手了，就

ing sentences, you start mine. When I'm wrong, you say that I'm right. I never felt the way I do when I'm with you. But it's been part time, and I feel it coming, wearing twilight. Gray area wants me to choose sides, and this line of questioning is new, out of the blue. She said, are you all about us? 来自 Linka 带来的 We Are The Brave 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气魄在里面，同时要把这首歌送给此刻啊，不管是在车厢当中还是在家里面通过互联网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临近到这个年末的时候了，在2022年的更多期待和更多的这种目标也需要我们逐一去实现。好了，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Cause my mommy won't want to leave me. I know want me person tell me say too lazy. Oluwa bona fleleni. Asa de azula tade bayo okun lazy. No go touch me, I too lazy. Any prayer I go moonlight it but that's it lay me. Cause my mommy want wani lay me. I go show you wonder what it wonderful. You no go believe what it won't happen. No disturb us when the bed you won't catch you. Like it asleep, but this one pass you. Hunger. I think bed you don't start on you. From your feet, I love it on you. With somebody that I on you. Cause I'm feeling it in my soul. Something is changing. Not in your best. Yeah, yeah. So, something is scratch. Don't be like jazz. Bye, bye, bye. Just right.

思想矛盾讲不出个所以然，或许你追求简单难道不够简单，简单的一顿饭，简单的一整晚，我只要你简单的付出你所有的爱。 冲越时间 Let's talk about it， 面对面也眼对眼，你要不要说了到底，哪有那么多的内心戏 Let's talk about it， My oh my 你烦不烦，难道你想说了到底，在于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想太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没在看你客气，别把我当作空气，是时候变得了别再逃避我的答案，想那么困难，不要想太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每天看你客气 We're gonna talk about it， 是时候面对了别再逃避我们的爱，假如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困难，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那么今天继续来跟各位的这个高血糖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不推荐的食物啊，一个是无糖饮料，添加的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呢会存在一定的安全性，那么另外就是代糖会增加一定程度的食欲，还有就是代糖会改变到你的肠道菌群，也含有少量的能量，那么这些对于高血糖的朋友来说是不太推荐的啊，所以推荐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 Every night they're the headlights of glory.

爸爸妈妈叽叽叽，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的的乐，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又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啊。转身靠着墙壁啊，你这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爸爸妈妈叽叽叽，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疼了。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又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舌头。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能来个和和气气气，只是死死死死一无语啊！哦哎啊哎哦哦啊嗯啊嗯啊嗯啊嗯。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I'm sorry, I'm sorry。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双休日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空晴朗，气温回升，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不过入夜之后，气温的下降速度快，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天气寒冷，请注意加强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五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的风力较大，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五到零下七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四，体感很冷，夜间风寒指数为五，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气温回升，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Smart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8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